流水，月下门催，心细如你脚步碎，忙不迭千年悲托，却难托你的美，真迹却真心能给谁，牧笛横吹，黄酒小菜有几碟，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，我本一些恶魔想不退，你懂了余味，一看就下到底见了谁，无关风月我的确的你会选你一绝的岸边浪尖点， 就是